由於技術上嘅問題咧，有少少故障啦，咁啊最後尾呢節咧，我哋用啲手機去錄影嘅 ，OK 係 flexible 啊 ，flexible 現代科技咧乜都做得到，可以補救嘅。 OK， 嗱，今晚我哋請到阿柳俊光上嚟啦，咁啊佢咧出咗本書，咁就講翻咧舊年咧7月21日721嘅元朗嘅黑夜嘅。 嗯， 咁頭先我哋大概都講過本書嘅內容， 嗯， 咁但係有啲我哋都好有興趣嘅，有兩樣嘢，我先問第一樣先， 嗯， 嗱。其實咧，我哋聽咧就話元朗有啲嗰啲白衣人咧，即係主要都係嚟自個嗰度嗰啲村嘅啲村嘅。咁咧其實有啲咩喺元朗呢個鎮咧就存在咗好多年㗎啦。啊，咁一向咧就都話唔係話係冇罪案嘅，都叫做穩定嘅。有啲人都講嗱，你冇入到元朗就冇搞搞鎮啦，係咪先啊？咁。其實我仲記得咧，當時咧，這個反送中嘅運動裏邊咧，佢哋喺週末咧，通常喺啲定咗某個區咧，佢哋會示威嘅。係。咁但係咧， 光復屯門、 光復 上水， 係啦，從來起碼到嗰個 moment 都冇包括元朗嘅。 係。 咁點解無端端殺出個元朗，而嗰啲鄉親就話黑衣暴徒一個都唔放過，好似咧係有。被迫害妄想症咁咧嚇， 係其實呢樣嘢嘅出現咧，我覺得幾得意嘅。 嗯， 我覺得呢一個 agenda， 嗯， 係有人去做出嚟嘅。 嗯， 你會發現喺七月頭開始係會網上開始流傳，尤其是喺微博， 嗯， 一啲叫做藍絲常用嘅群組入邊咧，開始流傳一啲咧光復元朗字眼嘅文宣。 嗯， 而呢啲文宣咧，你喺正常嘅所謂黃絲嘅圈子入邊咧，你係見唔到噶， 嗯， 你睇唔到呢啲假文宣咧，就令到因為鄉村入邊好多人係，尤其是元朗，因為元朗近個邊界啊嘛，好多人成日翻大陸玩噶嘛，咁佢用微博啊、微信朋友圈啊呢啲地方咧，就會成日見到呢啲嘢，所以佢哋開始信以為真。 嗯， 邊個做出嚟嘅咧？我唔知道，查唔到。但係點解要做呢樣嘢出嚟咧？是很奇怪 的， 而同一時間有人開始在一些鄉委會入面提出，啲人要嚟搞我哋祠堂，我哋要攞藤條，我哋要教制，我要教訓佢哋，唔知點解邊度冒出嚟，突然間有呢個説法，而同一時間在兩個就職典禮上面，中聯辦的官員，新界的工作部，某位啦嚇，咁就講咗兩次，要保家衞族，要。啲人入嚟搞事，我哋要點做？我哋要趕佢出嚟。 嗯。 而嗰個時間，你睇翻喺所謂一啲黃色嘅圈子入邊，係冇呢個討論。 冇呢個討論。 喺7月21日前，7月20日啦，開始有人話黑衣人入嚟元朗就要打。喺之前嘅嗰個撐警嘅活動入邊，石鏡傳出嚟講要教仔，呢啲嘅東西開始浮現嘅時候，好多人仲話做咩事啊？點解講呢啲嘢？ 係啊， 邊個話要入元朗？冇人話要入元朗。 冇。 呢一樣嘢好奇怪，係有人刻意去營造出嚟嘅一個氣氛。而嗰個動員力啊，我覺得好神奇嘅，所謂嘅藤條咧，你唔係隨街都有噶嘛？ 係 點解人人都有一條嘅咧？點解人人嗰條藤條上面都有綁支國旗區旗咧？有冇諗過咁短嘅時間動員各鄉都可以派到藤條落去佢哋嘅鄉委會？係點解會做出呢啲？同埋白衣人唔止元朗人㗎。元朗人佔其中一部分啦，流浮山也有啦，屯門的鄉黑都在入邊，甚至乎一些不是新界西的黑社會都在入邊，甚至乎一些叫做互相有矛盾的幫派，都同一時間做緊一件事，咁點解可以動員那麼多地方的人做一件咁虛無縹緲的東西呢？在一些叫做對幫派都頗有認識的人啦，我講，佢哋都覺得721之前佢哋唔相信呢件事會成事，因為所謂黑社會就看錢嘅啫， 係 從來其實政治對佢嚟講係佢哋唔關心嘅，呢件事係利益嚟嘅， 呢件事並唔係純粹一個所謂保家衛族嘅危機感，但係當然啦，有好多村民到依家好相信係黑衣人入嚟搞事咧、我覺得有其原因嘅。因為可能當時例如一啲比較年長嘅人，佢冇睇直播啦。咁佢一行出村口咁嘈，就見到有一扎好嬲嘅市民落嚟就鬧佢哋，然後話：你哋啲白衣人啊入打人啊，我就要叫曬全香港人入嚟搞你啊！嗰啲人心入邊點啊？那些人自然就會覺得你黑衣人入嚟搞事，所以是會有這些錯摸在中間的，很正常的，是的。那問題的癥結就是這件事的為什麼發生呢？ 我很認為是有人刻意去製造元朗這個仇恨出來，然後呢要示威，示威是什麼呢？我相信雞地的集結，雞地呢打一兩個人呢，其實咧應該嗰晚就此完結嘅。西鐵站打到上去月台，打到上列車咧，我相信係意外嚟嘅。我相信係因為夜晚獸性出現啦，即係坦白講，坦白講好，即係呢個係古惑仔嘅常識嚟㗎。古惑仔嘅常識咧，如果派人做嘢啦，啲老叔父同我講啦，就唔會夜晚做啊。點解啊？因為古惑仔日頭冇嘢做，冇嘢做做咩？飲酒啊，上電啦、屈埋啦，啲獸性咧夜晚爆啊、你如果叫佢夜晚做嘢咧，係控制唔到啊！問題係，成做過龍啊，好明顯，當晚就係做過龍。你見到現場有好多白衣人，佢哋自己都好驚啊！佢哋企喺個列車門口叫人唔好再打啦，停啦，夠啦！佢哋都好驚啊，因為件事係鬧大咗。但是呢得意在的呢就是因你成便鬧大了呢，就喂唉都搞成咁有嘅。即係個處理個手法爛到咁樣嘅時候。 就始終係烏合之眾。 烏合之眾。 佢哋嗱，我有幾條問題問你。就話其實呢我哋都睇新聞都知啦，或者我哋在香港呢個大城市長大人知啦。有時咧喺油尖旺區啦嚇，如果有幾十個啲咁嘅古惑仔聚集咧，差人係唔會放過佢哋，情報工作馬上制止，埋佢所謂鬥你啦，係啦，行埋嚟嚇嘛，唔會容許打鬥嘅，就算唔係雙警察，佢哋係會制警察制止嘅。何況聽嗰晚係咪聽聞有800人？ 嗰晚有啲説法就話600啦，高峰期有啲説法就800啦，咁啊冇統計嘅。但係監警會報告入邊都有講，喺雞地嘅聚集嘅時候咧，有幾百人喺雞地嗰、那個公園啊，鳳攸北街嘅公園休憩處嗰度，警車係數次經過。佢哋嘅警方嘅官方解釋俾監警會就係見唔到有違法或者擾亂治安嘅行為，所以冇干預。即係你就自己去分辨啦。我話即係正常智力嘅人都知道呢啲係咩説話啦。幾次同樣嘅情況，甚至乎已經發生咗傷人。廚師被人打完之後，警察再巡經現場，係收到報案啊。收到報案，從巡經現場話被人打，佢哋話揾唔到傷者，不過見到在場在聚集嘅人士。冇擾亂安寧，冇違法嘅行為，所以唔干預。咁係咪講得過去咧？ 嗱，呢啲個執法不公，我用飛哥，我記得飛哥講過，佢話咧，公正係要俾人睇到嘅。 就當然啦。 你而家係俾即係赤裸裸地俾香港人睇到咧，你警察執法係不公 嘅，不公正啦。 係啦。咁第二。我頭先講話有幾百個啲咁嘅白衣人，十幾個。如果你試喺旺角咁樣行法咧，兩班十幾個行埋咧，差人一定干預。 你唔好話十幾個啦，你平時行街有幾個？ 係 三四個咁嘅樣啊， 係 咁嘅造型嘅人， 係 你都鬥佢啦， 鬥佢啦，而且係有武裝嘅， 揸曬藤條。 而家做咩啊？ 揸曬木棍、 鉸仔啊，即嗰啲唔係教仔嘅藤條嚟㗎，嗰啲係去即係武鬥嘅開片嘅藤條。 藤條上面仲有粒珠添。 係啊，哇！警方情報冇可能唔知道， 啊，唔知就係失職。第二就係中聯辦冇可能唔知。嗱，因為我唔睇少國產零零七㗎，國產零零七定是咁大規模嘅調動啊，係有武裝嘅調動咧。如果唔向上級報嘅，就係你失職，絕對係失職嘅。 但係得意嘅係喺嗰個失職。一層一層的失職入面，件事越搞越大，搞出大頭佛之後，反而是搞出大頭佛的人呢是步步高升的，即這個是不得不佩服呢現在那一種的政治形勢，就是不理你做件事是好還是壞，只要你能夠 keep 住那個政治正確和 keep 住好個強硬的路線呢，你就能夠步步高升。你看尤乃強當晚一定是辦事不力，你見到他一上到去西鐵站那個表情、行為、那個方寸大亂，你完全 feel 到他是失職到他自己都沒辦法去反應。但是那晚他到最後依然堅守說見不到攻擊性武器，到後來了十年尾由元朗警區做到去北區升官發財，調查翻元朗的事件，由他自己去調查翻，係咪？咁你就可想而知，那件事係幾咁荒謬，同埋香港的淪落就是咁樣咯。 香港的淪落就是7/21嗰日。嗱，不過我都要交代一個時空啊。7/21咧，就係、是、有單嘢，就係、是、第一次喺。反修例運動開始是第一次，就有人去圍中聯辦，亦都是唯一的一次， 唯一一次， 因為咧打到七彩嘅。咁嗰日咧，其實個視線咧開頭咧喺8:00之前咧，就全部影曬中聯辦嗰邊嘅。8:00之後咧，其實差唔多係7:00已經係嗰啲片係出嚟嘅， 開始有作集結啦。 係啊，打锣打鼓嘛，嗰啲阿伯喺度喎。 但係大家都覺得係鬧劇嚟㗎嘛，開頭 係唔會認為你係禮真嘅， 同埋真係冇人喺元朗度示威遊行啊嘛。 係冇，係冇。咁啊，佢哋會信咧，就話啲黑衣人會入元朗，而家搞你。我真係有時覺得人咧係咪理性㗎啊？ 人就不是理性的，我 100% 告訴你，人是很容易去操弄，人是很容易去manipulate 的。 這樣都信？你去常識吧，示威，當時的示威是什麼？ Yeah. 是什麼？就說示威是要被人看到，要達到那個效果，是要show到你的，我的 right， 我們的訴求被人看到，主要是視距。哇！元朗根本係冇，我真係記得係唔好清楚，元朗唔包括在內嘅。 我相信呢個只係求一個説法啫，求一個令佢哋嘅行為合理嘅一個説法啫。從來其實有好多當時入邊嘅人都唔相信係真有呢件事嘅。 好啦，嗱，你依本書咧用咗即係好多 efforts 去做，係嗱，咁你訪問咗啲咩人咧？嗱，係咪淨係啲傷者啊之類咧？有冇啲叔父啊同你傾下偈啊？ 有唔同嘅人啦，有其實當事人或者係目擊者都有唔同嘅時間同地點啦。其實由日頭到夜晚都有人目擊噶嘛。咁喺元朗嘅周邊啦，喺鄉村入面啦，雞地啦，西鐵站附近啦，西鐵站上邊、西鐵站下邊、月台上邊、列車嘅前中後位置啦，唔同時段經過嘅人啦，有啲係好早去到，有啲係深夜先入去升門嘅後生仔啦，有啲係入到去不知所措，最尾匿埋咗喺麥當勞等通宵嘅一啲後生仔啦，有一啲比較特別嘅，例如係資深嘅鄉事嘅人啦。一些資深的警務人員，但是很可惜我是找不到當時有在元朗處理這宗案件的任何警務人員，但我才知道聲明，還有白衣人，我很想找裡面一些人去採訪，我有聯絡上，但最後他們不接受採訪了，但是都有叫做靠近這些消息，而他們是有耳聞目睹一些東西的，我又拿了一些資料了。 亦都有啲幾得意嘅係本身冇乜政治傾向，但係當時混入咗白衣人入面嘅市民。 嗯， 可能本身佢係古惑仔嚟嘅，但係已經從良噶啦，從良噶啦已經。 係從咗良嘅。 咁巧行過，咁佢又著住白色衫，咁佢又成身紋身，咁咪八卦睇下熱鬧，企咗成晚。 哦，你又揾到呢啲？ 有呢啲人。 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咩？那個見證 Venus account 啊，係真係嗰啲人就講得多啦。 佢哋就幾得意，我覺得呢個視線咁亦都有真係啲喺村附近徘徊嘅人士啦。咁佢前後對比啲政工咁樣，就將佢哋組織埋一齊，沿住嗰個成日個時序去組織埋一齊。咁就係本書嘅最大部分，最尾嘅嗰部分就係我自己嘅經歷。我自己由頭先講。在張床本來要睡覺， 是 到去到那裡到受傷到之後好即係好 翻，你仲要找私家醫生幫同你聯針嘅， 係啦。 呢樣嘢我即一向以為你係救搶救傷劑之後就送咗你去公立醫院。 嗰晚其實我相信有好多傷者最尾都係冇擺咗喺嗰個 account 入邊，即係依家講嘅45個 吧， 四幾個傷者一定唔知，有好多人都唔相信。嗰晚嘅公立醫院，所以有好多人自己一係就冇乜嘢，咪唔醫咯，或者翻去自己查下跌打走啦。咁傷啲嘅都有好多，我相信會去咗私家醫院啊，或者其他嘅方式去做。 嗱，點解嗰個信任係冇咗咧？即係以前呢啲咁嘅事咧，係一定係公立醫院噶嘛？ 係啊。 點解咧？就因為六月十二日嗰日，即係啲傷者。在金鐘那裡傷者去到醫院，你差人是醫院拉人， 是啊，是啊， 個信任 同埋你 就毀滅了嘛。 我怎知道我會不會原告變被告？ 是啊， 這個是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一個潛台詞了。 這個最跌去年即是直到現在九千多人被拉，很多人受傷，人家說官方的傷亡數字，即是受傷的數字是遠遠低估了、 一定是低估了。 為什麼你當你有這些事傷到你都不夠膽去公立醫院、即是你是應該就是你在醫院拉人、 是啊、 這個是毀滅了個信任，沒 有信任的， 說毀滅了個信任。好了，一年過去了、即是你怎麼看？ 一年過去了就是我在無可奈何之下，我好唔想要著書立說嘅，我真係好唔想。 我睇幾辛苦㗎、 你都逼到我要做呢啲嘢。即係咁，我有得點？ 仲有呢啲唔係散文嚟㗎嚇。 係啊，即係一來啦，咁二來個個都話：哇，你小心啲啊！即係個個都覺得你有風險啊，做呢啲嘢。正常一個人無端端點會去承受一啲風險啊？係咪？都只不過係路見不平。而覺得沒有其他方式去做，唯有這樣做。香港現在這個社會是逼很多人去做很多很艱難的決定、而大家要習慣去做艱難的決定、我會說呢，恐懼、這件事現在是大家的主要課題。 是 我們說恐懼的反義詞就是勇敢。 是 但是呢，我告訴你，沒有恐懼的人是不懂得勇敢的。沒有恐懼的事你去做很基本的、你如果面對著恐懼你都去做的話，你才是勇敢。現在香港人學識了很多這種的思維和這種的想法，即是我相信我想做的一個example是，不要下下都跟自己說你要怕什麼，你要小心、你怕這樣你怕那樣、你有能力的你先做出去，不要下下都即係杯弓蛇影，乜嘢都話啊好驚啊好驚，咁你就冇希望，咁你就冇前途啦。 好嗱，即係其實恐懼先係自己最大嘅敵人。 冇錯， 係嗱咁啊，就無論恐唔恐懼都好啦。喺七月一日咧，就國安法就實施咗啦。OK， 咁咧即係我哋啦，就代表我哋呢個傳媒行業嘅一個記協。其中個組織叫記協，記協主席楊建興就話咧，即係新聞自由咧，而家已經去到危急之秋，危急存亡之秋。 咁樣國安法咧係製造咗寒蟬嘅效應，擔心咧係會加劇。OK， 咁咧仲有國安法要抵死喎，裏邊咧寫明咧係對傳媒啊、學校啊、社會機構，佢即係講 NGO 啦嚇。係 啦。 咁唔知點解對 NGO 咁大仇口嘅喎，要加強呢個宣傳、指導、監督同埋管理喎。 早幾年咪大陸咪完全去禁絕咗所謂 NGO 咯， 喺大陸咧，即 係唔係因為我哋 NGO 對佢哋嚟講洪水猛獸嚟噶嘛？就係佢哋覺得係滲透啊間諜組織嘅一個進入中國嘅模式嚟噶嘛，所以就有好多 NGO 就喺突然間喺北京啊，佢完全俾人禁絕曬啦嘛。 其實嗰啲 NGO 入到大陸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咧。獨立地存在的他們是黏著政府部門的， 是啊，啊 根本已經是夾都夾得很實的了， 夾得那麼實都不相信，來到香港他們都用大陸思維，那就 NGO 當然是啦，大學就更加是啦，傳媒就一向都是統戰的 對象， 對象大陸簡直不用，因為大陸只有官媒嘛， 是 是自己的友來的， 只有自己友嘛，那來到他一向當香港是境外媒體的，咁其實你話係咪寒蟬效應啊？危急傳媒一早已經係啦，唔係七月一號之後嘅事情啦。 其實喺七月之前咧，即係嗰個今年疫情嘅時候，即係疫情開始冇幾耐咧，台灣係咪世衛組織成員咧係一個議題嚟噶嘛？當時港台咧個英文節目個女記者咧就問啊嘛，呢個世衛嗰個副總幹事。咁台灣加入咧世衛嘅，你哋點睇啊？喂，呢條係一條好標準嘅問題。任何個記者，你見到世衛嘅高級官員，你都應該問。咁因為台灣都係受疫情影響噶嘛。咁台灣係點啊？喂，問完之後，俾即係呢個建制派啲親共人就追擊啦，搞到咧佢老細阿梁家榮都俾人訓斥。我有咩問題啊？呢條冇嘢，咁人哋點答？人哋話啊，台灣唔係一個你點點點點，你任你答。 不，其實依家係將所有嘅專業都要用一個立場行先嘅方式去睇噶嘛。即係簡單如你警察執法，點解你要幫佢先？點解唔幫我先？我係幫你，我係藍色嘅喎。所以警察好正路係要偏埋一邊。連警察呢啲專業都係要咁樣 manipulate 嘅時候。記者呢個專業就更加應該靠邊站啦？喺佢哋嘅邏輯入邊，係咪？應該係立場行先嘅，應該係要維護所謂嘅政權統治嘅利益行先嘅。呢個係佢哋嗰個邏輯嚟噶嘛？你唔其實只要套自己落去佢哋嗰度，你唔難理解佢哋呢一種諗法。咁而我覺得嚟緊傳媒嘅變化，只不過係。主流傳媒會越嚟越被人唾棄啦，即係咁多嘅寒蟬效應啦，咁多嘅空降嘅高層啦，係咪 Now TV 啊，嚟緊 Cable 又話點啊咁樣？ 即係我哋即係其實過去幾年咧，即係香港市民係越嚟越傾向信嗰兩間收費電視台，唔係同佢哋賣廣告，而事實上比起大台無記咧。人哋啲新聞係客觀啲㗎， 咪基本啦、 啊，即係 好基本嘅。 基本功夫係講個事實啫嘛，唔係、 啊、 扭曲咗嘛。你睇翻啊，我有個即係我哋香港有選擇咧，其實喺外國咧係好少睇到嗰兩間收費電視台嘅新聞。 啊，當然啦。 咁我有個朋友都係咧年紀大過我嗰啲啊，係嘛？佢 淨係睇 CCTVB 啦。 睇 CCTV， 佢話有朋友話俾我聽，佢要睇下 Now 嗰啲啊。佢真係睇過 Now。哇，係唔同嘅喎啲新聞，完全兩樣嘢。話俾我聽，阿渣啊，喂，哇啲無線啲新聞唔得嘅喎。 基本上你睇無線同即係你以前睇新聞聯播係冇乜分別㗎啦嘛，已經係。 即係好嘆息啦。好啦，咁即係你又有咩建議咧？其實嗱，主網媒係而家不斷地增加啦， 係 嘛？哇，我哋希望網媒係能夠咧係。少啲受干預 ，OK， 希望我哋能夠生存到落去。 即係你喺一個咁由上而下大力打擊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社會只會野雞式咁發展嘅啫，係咪？世事永遠都係咁嘅。 係。 而去到一個佢覺得難以操控嘅時候，佢咪落狠招咯，佢咪打擊，佢就係用欲加之罪嘅東西去打擊咯。咁但係 大眾的需求在這裡，大眾去追尋這個真相，或者去追尋一個可信的媒體那個心在這裡，而當所謂的傳統媒體不能夠自信的時候，他們一定找這些渠道的，即網媒你禁之不絕的，只會是難於去做一些叫做公，即怎麼說，一些公開的審查，又或者一些叫做基本的那條 bottom line， 因為以前你廣管局有條例，你新聞你怎麼都有條 bottom line， 咁你網媒就百花齊放咯，大家 可以唔跟嘅，但我盡量跟啦， 係啊，盡量跟啦，同埋有樣嘢係，我覺得翻翻轉頭你要睇翻觀眾嘅能力，依家嘅觀眾唔同以前嘅觀眾，以前嘅觀眾睇傳統媒體嘅，因為佢哋只係接收，有啦喂埋嚟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開新聞會議，就係今晚餵啲觀眾睇咩啦，咁啊餵啲觀眾食咩啊嘛。依家就唔係，依家觀眾佢嘅選擇，同埋佢睇完之後佢信唔信，佢點樣去討論，佢嘅邏輯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其實有佢哋自己嘅比對，貨比三家嘅絕對可以。要相信翻一般市民觀眾，佢有能力去分辨基本事實嘅能力。即係我覺得係傳媒責任嚟嘅，都係。 係傳媒嘅責任啦。我又分開咁講，主流傳媒咧，佢有資源，資源即係錢 啊。 咁咧，採訪新聞咧係好昂貴噶。你做過你知道， 當然啦。 一單新聞咧，譬如你喺電台、電視台分半鐘或者一分鐘咧，唔係淨係一個記者做，其實可能係兩三記者做。一單交通意外，一個去現場，一個去醫院，一個訪問下區議員，已經三個人做啦。係 啦。 不過 VO 即係做旁白係一個啫嘛， 係 好昂貴嘅，半個鐘頭嘅新聞。貴到不得了嘅，網媒未必有咁嘅資源。呢啲個考慮咧，咁另外國安法咧就通過咗咯。即係唔係通過咗，係 in proposal 壓咗落嚟嘅，唔好話通過，即係根本就喺度嗰啲橡皮圖章嚟嘅啫。你有啲乜嘢即係對俾港人嘅一個 advice？ 我覺得咧係我嘅 advice 咧。可能跟很多人不同的， 是 我的 advice 是其實有這條法例與沒有這條法例，他要搞你呢都可以搞你，只不過反而他有條法例可能要規住他在這個圈圈裡面做，其實我們的處境是沒有變到，我覺得我哋處境係冇變到。 我第一個聽你聽人講啫喎，第一個聽嘅啊。 係啦，而我哋應該點樣看待呢件事？我哋唔應該所有嘢，我攞起個電話我就驚。哎呀，我小心啲，可能觸犯國安法。我攞起個叉電話，哎呀，小心啲，我觸犯國安法。我食個飯都驚，哎呀，我觸犯國安法。我哋如果咁樣去做，就中正呢一個圈套。他就是想你這樣嘛，他想你什麼都不做，最好就攤屍在這裡，就成為強國裡面的子民一樣，我只是蟻民來的，我什麼都做不到，什麼都不夠膽做，我們要如常過活，我們要如常去講我們說的話，我們如常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OK？ 只不過你去理解這個法律的時候，有些事是很容易攋嘢嘅，咁嗰啲就盡量少做咯。咁嗰啲唔關我好 core 嘅核心價值嘅問題啊嘛，係咪？但係有啲嘢我必須要去做嘅時候，我還是要做；我必須要寫嘅時候，我還是要寫，係咪？喺極權來臨嘅時候，其實你要諗下點解你會逼到個極權去到咁盡？過去一年，我覺得是很神奇的，香港人一個咁小的群體，將一個極權逼到去一個咁 desperate 的程度，要做到呢一啲搲爛塊面的東西的時候，其實呢個很犀利的一個角力過程嚟噶。 嗱，阿柳爺，我咁睇，香港的年輕人即係上街抗爭，多數年輕人數以萬計。破壞了無數交通燈，打爛了無數個這個提款機，銀行提款機，其實對整個香港的動是沒有動搖到的。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在抗爭的半年裏面，香港的樓市股市受到的影響不是很大， 唔係冇影響啊，有段時期都低咗啲，基本上影響唔係好大嘅啫。咁呢班僆仔何德何能去攬炒啊？佢話攬炒得個噏字啫嘛，你使咩咁認真對待啊？ 何德何能去顛覆國家咧？ 冇能力，佢有乜嘢顛嗱？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有冇咁嘅能力？ 咁你又咁諗嘅？喺國內就你寫首詩都係分裂國家，可以顛覆政權嘅，即係只不過係用呢一套嘅方式套用翻喺即係香港上面，變成一個一致化，即係將香港同大陸嘅執法接軌咁樣嘅行為啫。 嗱，我要講講啊，就係呢個安法啲咁嚴刑啊，即係未呢個咁啲苛法啊。我所記憶係第一次喺國際金融中心裏邊實施，未曾發生過啊！嗱，要分清楚啊，當年嘅納粹德國，佢嘅國際金融中心係不及倫敦嘅，不及倫敦嘅，倫敦紐約都係一直都係牛耳嚟嘅。咁倫敦同埋紐約有冇行過依啲咁即咁嚴峻嘅法例？係冇嘅嚇。即係我好奇怪呢個中共點解會咁做嘅，同埋好奇怪中共咧，佢好多飽學之士、放羊留學嘅數以百萬計，點解都會信啲僆仔係會攬炒到香港？ 我睇啦，即係喺中國我都採訪咗好多年啦， 係 對中國官場嘅文化都好熟悉啊。 嗯， 喺我印象嘅喺我理解入邊咧，由地方去到中央都好啦。很多官員所謂很高級的都好，他們對於政策的理解和能力其實都很有限，很多時候都是見步行步，很粗疏地去做一些、由上而下的命令，而沒有去管理很多背後應該管理的東西，也都沒有政策研究，當然後果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我也都很相信今次這個國安法呢是出於一種行政的所謂的獨大和衝動，而對於個後果其實他們很多都沒有想清想楚的，所以大家都是見步行步的，你不要想著很多陰謀在後面，其實很多時候呢你不要那麼看得起他們，他們的陰謀呢就是總之我要厲害，總之我要大聲，就是這樣的。那這件事可以走到多久呢？這樣當然有些極權走得很久，你說以前的伊朗啊，將德克蘭由一個很現代化的城市變成一個這樣的東西，但背後有宗教的力量在裡面，你看看納粹德國其實依家好似 得十二年歷史嘅啫， 但係 1933到1945， 但係 對 香港人嚟講十二年 啊， 你可能覺得好漫長，因為過去啱過一年，啲人都覺得哇一年啊，好難頂啊。納粹德國都十二年， 不過納粹德國唔係金融中心， 但係大家要去既堅持，亦都有一個對歷史嘅理解，係歷史嘅事件唔係一兩年。嘅事情咯，好多事，系咪？ 好嗱，因為而家都夜 夜啦， 緊問埋要問。 好啊， 對一個傳理系嘅學生，對一個新迷嘅學生，你會有啲咩忠告？可能佢仲係有啲有個熱情嘅，有個好想做個記者。 我唔好入大台咯。如果你真係想做新聞嘅， 我從前好難行入大台，包括我在內。 就算啊，你而家想攞所謂嘅曝光，你想人哋認識你，你都唔係入大台，大台都冇人睇嘅，只會有一個污名化俾你自己啫嘛，係嘛？係嘛？咁依家最紅嗰啲係邊個？立場星哥啊，立場姐姐去選立法會啦，係咪？網媒啊，其實反而多人去睇同埋多人去認受嘅東西，咁做網媒咯，冇問題嘅。 網媒缺乏資源，所以咧我都係勸各位咧係要計6809941 6809941，跟住寫支票過嚟。如果唔方便用呢、這個， okay， 最後一樣嘢， 好， 即係最近咧係網上咧討論一樣嘢，就攞推背圖出嚟講。 哇！ 講得好好完，咁其中一句叫做99年成大錯，一句説話，咁啲人就度啦，99年，今年咧2020年， 中共咧建黨係1921年，啱啱就99年。 哦，咁樣 加埋呢個疫情，再加呢個國安法，係真係做大錯咯。 會唔會係有啲點講啊？有啲附和嘅成分啊？ 我都覺得咧，就是、穿作附會嘅。係 啦， 但係咁多人討論咧，就可以過到啲乜嘢咧？即 係民心嘅背向啊， 民心嘅背向啦，即係你要當你要信啲咁玄或者鬼神嘅嘢，咁啊即係話，即係可憐香港民主夢，不問蒼生問鬼神， 冇辦法喎、 啊，係噶，真係不問蒼生問鬼神， 信車公都過信特首係咪先？ 係啊，職工仲準， 係咪先？冇辦法噶噃， 係， 即係大家又唔好覺得。即係好多嘢係好似穩如泰山咁啊！一朝變化就一朝就變化㗎啦。 我就唔係水晶球，不過而家我哋見到嘅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咧，係人類歷史上未曾發生過。 係 歷史嘅經驗或者科學經驗咧，佢係行唔通嘅。但係喺香港而家咁特殊嘅環境，會有啲乜嘢變化呢？我唔識答你嘅，其實真係、我係跌咗眼鏡嘅，因為啲人同我講話，阿習一定落國安法，我話唔係，中共係食人間煙火嘅，唔會搞啲咁嘅嘢。啊，結果佢真係好似唔食人間煙火。 冇，佢哋都係賭大細嘅啫，隨時係咪？不過我會慶幸嘅，其實 係 我慶幸有生於呢個大時代，見證呢個大時代 ，OK， 經歷呢個大時代。 我希望我哋都 survive 到。 到咗某日回首，你會覺得呢段日子非常之值得回味。 啊，最後啊，齋唔問問，今晚都係你點同啲藍絲相處？你而家擺到明喎，你日實有藍絲朋友嘅， 有，咪少啲對話咯。 嗯， 真係少對話咯。同埋喺我嘅，即係我唔係每個藍絲都係啦，但係我認識嘅藍絲入邊咧，都係利益行先嘅。 嗯， 傾傾利益啦。 嗯， 傾有啲咩傻到佢啦，咁就有話題噶啦。 哦，咁如果淨係重視你嘅都係理性嘅， 係 咁最弊嗰啲真係信嗰啲啊嘛。 咁嗰啲係好難噶啦，嗰啲見到我掉頭走啦。 我咧見到啲藍絲咧，我係唔會同佢討論政治嘅。 係啊，冇需要啦。 即係成熟嘛，咁希望對方咧亦都唔好同我講政治。我唔會同你討論，因為我都好重視友情友誼嘅。 係 嗱。阻你咁耐，唔好意思，即係今晚有啲咁嘅哈碌嗰啲即係機械嘅，即係電子儀器都會故障嘅。 唔緊要， 咁啊，多謝劉俊光啦，希望呢本書一定會洛陽紫貴。嗱，睇睇嚇，就下禮拜買大家嚇 ，OK？ 好啦， 嗰幾個字邊個寫㗎？咁 靚， 哇！你啲書法咁靚㗎， 我係有粗少少書法嘅。 哇！好難得喎，真係嗱，嗰幾個字原來係佢寫，我個頭先有條問題咧。想問啊，但係驚唔記得咗。嗱，多謝阿柳爺上嚟啊，咁啊有機會再上嚟揾你上嚟傾下。 好 ，thank you， 多謝，拜拜， 拜拜。